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了解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最新任命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这一任命意味着14个月的空缺终于被填补了。节目的第二时段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动态。由于俄乌问题导致了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输气管道完全建成，却迟迟不能够使用，而同时俄罗斯以及欧盟多国正面临着天然气储备的历史低点。俄罗斯为何如此敏感北约东扩？而在90年代，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曾经就北约东扩问题有过一份怎样的历史口头协议？美国遵守承诺了吗？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已经任命了驻华的新大使，这意味着已经空缺了14个月的驻华大使的职位终于被填补了。那么此人冬奥之前能否赴任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这就是现年65岁的职业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他曾任美国副国务卿，主持过北约东扩等重大外交事务。 China will be our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partner. It's going to be our strongest competitor. Chin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China is a global economic presence. We can't do much without China. 这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新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他生于1956年，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和国际关系教授。他为美国政府工作了27年，曾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以及小布什政府任职，先后担任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驻希腊大使、驻北约大使。2005至2008年间任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他也是小布什时期伊朗核问题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2008年初，伯恩斯宣布因为家庭原因退休之后，加入了两家战略顾问集团。据美国媒体介绍说，近30年间，美国驻华大使的职位多数是对选举有功者的一种政治酬劳，而拜登选择了在共和党以及民主党政府中都曾经任职的职业外交官伯恩斯，表明了美国对华外交发生了认知转型。正如奥巴马时期的亚洲事务最高顾问麦艾文说，美国现在需要一个理解大国政治的人。但是提名伯恩斯的过程并不顺利，美国的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2020年10月辞职，而白宫到今年8月方才正式提名伯恩斯。但是美国参院的全体会议投票却因为有争议而一再推迟。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吕翔告诉《环球时报》的记者说，大国之间的大使一直长期空缺是极其罕见的。事实上，对伯恩斯任命一再拖延，纯粹是美国一些政客出于党派利益进行阻挠。这个过程显示了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美国内部政治并没有恢复正常的运行，也显示出了政府运作效率的低下。美国政治仍在一种并不稳定也是不可测的状态之中。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已在今年7月末抵达了美国。近半年来，他和美国各界加强接触，积极传递中国的声音。目前尚不清楚伯恩斯何时来中国赴任，而外界也很关注他是否会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抵达北京。对伯恩斯的即将赴任，中国外交学院美国事务专家李海东对媒体表示，伯恩斯作为大使所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其前任。这不光因为眼下的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也将大大制约其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尽管如此，伯恩斯的角色依然重要，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处在当下这样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一个权威、有效、迅速、能够直接沟通的渠道，或可在危机管控中起到一个迅速沟通和达成缓解的作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联合国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在12月9号明确表示，他会在2022年的2月来到北京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另外呢，近日古特雷斯在年终记者会上也表示说，2022年他会着力解决全球新冠疫情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赤字问题。在进行视频连线时，他列举了当今世界面临的包括新冠疫情、不平等和气候危机等一系列严峻挑战。他说，目前全球98个国家没有能够实现年底的疫苗接种目标，有40个国家只能给 10% 的人接种，而在低收入国家还有很多是不到 4% 的人完成了疫苗接种的两针过程。病毒扩散没有停止，这是因为疫苗不平等、犹豫不决和自满造成的。 At current rates, Africa will not meet the 70% threshold until August 2024. So vaccine inequity is giving variants a free pass to run wild, ravaging the health of people and economie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We cannot defeat the pandemic in an uncoordinated way. 古特雷斯说，根据世卫组织今年10月公布的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目标，到今年底应该是所有国家约有 40% 的人接种疫苗，2022年中期提升到 70%。 但是他警告说，按照眼下这个速度，非洲得到2024年8月方能达到 70%。 而关于经济问题，他表示，不平等的经济复苏正在加速全球的不平等，并增加经济和人民的压力。因为需要偿还不断增加、成本更高的债务，发展中国家在复苏、创造就业、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财政空间将会非常的有限。不平等在扩大，社会动荡、两极分化在加剧，现在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时候了。刚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公布的数字呢，可能会让很多人心头一惊。按照当前的疫苗接种速度，在非洲可能要等到2024年的8月方能够完成 70% 的接种目标。而本轮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最早呢，便是在南非发现的。南非卫生部公布了最新的变异病毒奥密克戎传播以及感染情况。卫生部长乔·法拉赫指出，奥密克戎在南非的感染病例症状较轻，可能是因为此前公众已经建立了部分的免疫屏障。 So we believe that it might not necessarily just be that Omicron is less virulent, but we believe that this coverage of immunization, of vaccination, but also in addition, natural immunity of people who have already had contact with the virus is also adding to the protection. That's why we see mild illness. 这是南非卫生部长乔·法拉赫对媒体表示说，只要接种了疫苗就可以预防感染奥密克戎后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目前南非当地的公共以及私人医疗服务机构的报告显示，由奥密克戎引发的新一轮疫情中，在该国有一部分人已经接种过疫苗了，所以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者的人数还是较低的。而目前的南非是非洲国家当中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南非已为其 44% 的成年人提供了至少一剂的新冠肺炎疫苗。但是呢，这还没有达到南非政府的年终目标。其中年过50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超过了 60%。从目前来看，南非的疫情紧急水平已经抵达了峰值，每日的新增感染人数明显在下降。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专家米歇尔·格鲁姆说，近期南非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略有上升，但是仍远低于前两波疫情的基线水平。但此外，奥密克戎引发的感染情况依然是需要关注的。 Just in terms of Omicron, for the sequences that we do have for November, the Omicron variant is dominating all of the sequences. We're still awaiting some sequencing from one or two of the provinces, but indications are that the increases in case numbers are being driven by this variant, and it has rapidly displaced Delta, as it is doing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这位专家表示呢，南非的奥密克戎毒株应该是从11月份就已经出现了。通常来说，在每一波疫情的峰值时，病患死亡率都会出现上升。但目前来看，奥密克戎在南非引发的死亡率仍低于前几波疫情。不过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仍需再观察几周，方能得出结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对话之后，俄罗斯表示他们有意尽快和北约就提供安全保障展开谈判。日前俄罗斯政府也公布了俄方的方案，提议包括了北约停止东扩，不相互威胁，不打核战争，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俄方提议俄罗斯和西方阵营不应该彼此视为对手，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应该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应该设置紧急联络热线。 Вашингтону и его союзникам по НАТО следует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регулярные враждеб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要求美方承诺北约不会进一步东扩，不吸收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俄罗斯媒体对此解释说，这是针对寻求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俄方明确提出，北约国家不应该在乌克兰及其他东欧国家、南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从事任何军事行动。 Включая внеплановые учения, опасные сближения и маневрирование боевых кораблей и самолетов, прекратить военное освоение украин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表示，俄方准备立刻与美方就安全保障进行谈判，可以明天就开始，甚至提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但是他又说，美方和北约方面接到了俄罗斯的所有提议之后，看似没有改变立场，没有迹象显示美方准备立刻开始谈判。对此，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说，美方看到了俄方的方案，但是不会在事关欧洲安全基本问题的原则上进行妥协。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则表示，他们已经接到了俄方的方案，但是这需要和北约在欧洲的伙伴参加，如乌克兰。由此看来，一方明确提出了要求，而另一方呢却不回应这些要求，俄乌问题仍然无解。自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与乌克兰围绕着乌克兰东部的争端迟迟不能平息。在乌克兰看来，加入北约是抵御俄罗斯的最佳解决方案，因为北约有着集体防御条例，一个国家遭到入侵，那么成员国将可以集体防御。2019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大方向。而对俄罗斯而言，邻国乌克兰加入北约则是触及了红线，将直接威胁俄罗斯的领土安全。自从波罗的海的原苏联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北约之后，北约东扩成为俄罗斯最敏感的问题。今年六月，普京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获得过美国的口头承诺，承诺北约不会东扩。采访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公布了当年的备忘录，指责是美国欺骗了国际社会，违反了和当时苏联达成的口头协议。这份备忘录显示，1990年的2月9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时任国务卿贝克举行会谈。当时贝克表示，如果德国统一后，北约能在德国驻军，那么北约将不会再向东部扩张一英寸。本月初，普京就指出，北约的军事设施离俄罗斯越来越近，对其边境威胁不断的上升，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只用严重来形容了。他说，北约一直无视俄罗斯的安全问题的担忧，现在俄罗斯需要北约就不再东扩做出法律保证。之前由于乌克兰问题，德国已经宣布暂停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审批。这条管道长约1230公里，它绕开了乌克兰，经波罗的海直接连通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维堡和德国的布鲁明。投入使用之后，该管道每年可以向欧洲输送550亿立方米天然气。目前欧盟有超过40%天然气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北溪二号被暂停，俄方认为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是德国新任总理舒尔茨表示，这一项目的审批并非是德国政府，而是由能源机构。那么是否可以运行，也应由能源机构来决定。 Aber unabhängig davon, es handelt sich im Hinblick auf Nord Stream 2 ein privatwirtschaftliches Vorhaben, das so weit vorangetrieben worden ist, dass dort jetzt eine Pipeline liegt und das ist jetzt noch eine Teilfrage, eine genehmigte Pipeline liegt, sondern und noch eine Teilfrage entschieden wird, inwieweit.Das den Bundling-Kriterien des europäischen Energierechts entspricht. Darüber entscheidet ganz unpolitisch eine Behörde in Deutschland. 目前，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施工方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向第二根管道注气，月底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一方面，北溪二号的输气仍未打开僵局；另一方面，德国地下储气库的储量已经降至了60%以下。德国天然气储运协会表示说，这是入冬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该协会表示，因为冬天还在后面，相对较低的储备肯定需要谨慎的应对。但是按照目前的速度来储备天然气的话，那么明年二月这个储量将会非常的低。近几个月来，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报告称，地下储气设施的天然气储量异常的低，导致了公开市场天然气现货价格大幅的飙升。俄罗斯方面表示，美国多年来一直在破坏干涉北溪二号管道项目，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制裁，这条管道现在可能已经投入使用了，每年可以向欧洲额外多输送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尽管目前欧洲市场的天然气短缺存在危险，但德国监管机构继续搁置北溪二号管道项目的认证。有德国媒体报道说，北溪二号管道项目的认证不会在明年上半年做出决定，这意味着这条管道未来几个月里都不会被用来增加天然气供应和缓解价格压力。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说说恐怖主义和网络游戏。早在10年前，就有研究专家注意到了这二者间的联系。在全球反恐的浪潮之下，一些游戏的发行商以恐怖主义为主题赚足了钱，利用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关注和痛恨为卖点而大获成功。例如一些射击游戏、轰炸游戏等等，从而简化和美化了在全球各地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及其他军事行动。这些游戏无一例外都对军事行动轻描淡写，而且简化了真实的武器系统和战斗的残酷。更可怕的是，研究还发现一些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也悄悄地利用网络游戏来吸引、说服年轻人的参与。联合国新闻记者日前呢，也就这一话题采访了联合国的反恐办公室，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和反恐中心发起了一项倡议，探究网络游戏与暴力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召集了一个来自全社会不同部门的专家组成的小组进行调查研究。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外部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这项倡议，以各自的专业角度分析信息，提供观点，出谋划策，以制定有效方案，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者对虚拟世界的渗透和利用。网络游戏空间让27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国籍的游戏爱好者聚集在一起，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之一。网络游戏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圈，一个特定的传播交流平台、生态系统和亚文化层正在形成。特别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人际关系、社会生活和工作环境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网络空间。许多人通过游戏和相关平台找到心理安慰，建立社交关系，结交新的朋友。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主任拉菲·格雷格里安指出，新冠大流行期间，随着网络使用的增加，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 Situation has gone from bad to wors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由于新冠大流行，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网上娱乐和社交。随着疫情而出现的所有焦虑和沮丧，为阴谋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暴力极端主义宣传言论在全球范围内，在线上和线下同时传播。恐怖分子对数字游戏空间的使用，并不局限于一个团体或一种意识形态。有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行为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积极参与这些计划。特别是那些带有仇视心理、种族主义等各种排外动机的人。 有证据显示，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空间来散播极端主义宣传，筹集资金并招募人员。 心理精神专家阿洛克·卡诺加博士应邀参加了联合国反恐中心本周举行的网络游戏和暴力极端主义研讨会。他指出，恐怖分子通常在网络社区识别可利用的弱点和漏洞，发现潜在的目标人群，使他们变成激进分子。 If you look at the gaming community as a whole,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gaming community who are in some way. 我认为，如果把游戏社区做一个整体来看，这社区中有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格格不入。这些人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中被欺负过的人，他们可能在学校表现不佳，可能难以社交。所以我认为有很多人在某些方面与社会格格不入。我认为在线极端主义的做法就是识别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脆弱的一个特定群体，在把人变成激进分子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是让游戏玩家把个人的不良生存状况归咎于外部因素。从本质上讲，他们告诉一群有些不适应社会或无法融入社会的人，这不是你的错，是社会系统的错。然后他们开始把所有的内在情绪和所有的怨恨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人群中发酵，这也是煽动种族主义情绪的一块沃土。 另外一位参加研讨会、专门研究社交媒体和大众传播的教授艾哈迈德·拉维博士指出，游戏让这些脆弱人群感到自己的能力所在，带给他们一种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让他们认为自己负有某种使命，为某个事业而战。 They often use emotional appeals to attract mostly to young people. 极端主义团体通过游戏设计发明各种类型的奖励吸引年轻人，比如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你会成为一个团体的一员，你的生活会变得有意义，你也会因此获得奖励。这是一种常见的方式，通过给人一种集体认同感，让他们变得激进极端。他们开始形成他们的社区，通过视频进行一对一谈话，给缺乏目标感的年轻人很多关注，利用他们的感情诉求去吸引他们。 A vulnerability that some of the radical groups exploit. 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主任格雷格里向人们发出警示：恐怖分子除了利用网络游戏招募新人，还在计划和准备他们的下一次袭击。 Al-Qaeda and Daesh, for instance, developed video games adapted from popular first-person shooter games.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开发的网络游戏是根据非常流行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而改编的。利用网络游戏空间的手段显然是超越国界的，因此必须通过多边合作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来解决。鉴于在线用户数量庞大，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活跃在这个基本上不受监控的空间，这对学术界、智库和民间社会来说，都将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国际问题。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同时强调，需要更好地了解游戏的积极方面，更多地了解这些网络和社区的韧性，以及他们的正面社会效应。比如，有些游戏平台和玩家已经在为反对仇恨和分裂而发声，积极参与网络社区进化，所有这些努力应该得到鼓励和推广。 好，听完联合国的报道，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会。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Brian， 哈？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